江南水乡美，水乡歌动听。浙江民歌《采茶舞曲》原为越剧《与前曲》主题歌，全曲以越剧的音调为素材，旋律优美流畅，再现了采茶姑娘青春焕发的风貌。1987年，《采茶舞曲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亚太地区优秀民族歌舞保存起来，并被推荐为这一地区的音乐教材。这是中国历代茶歌茶舞至今得到的最高荣誉。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越剧演员陶慧敏演唱的版本。 细碎轻轻细碎洒，细碎两暖，好呀嘛好风光，姑姑呀你三分下方清茶呀，妹妹呀红伞细伞才大忙，擦阳擦得喜洋洋，才大才得心花放，擦得眼泪盈盈眶呀，才大擦得满身香，你在我管不怕累呀，那关于老天增成恩光，增呀嘛增成光，细碎轻轻细碎洒，细碎两暖，好呀嘛好风光，几几呀你采茶好比龙点头，妹妹呀采茶好比乌鸦王，一行一行雨一行，在下的青烟泪里脏，千泪满泪千万泪呀，泪里心茶放成香，多快 被写入歌中传唱，还曾和边疆在歌曲中 PK。 上个世纪60年代，纪录片《军垦赞歌插曲》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以欢快的节奏、鲜明的风格唱出了情景生动的边疆风貌，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西部豪情金曲。 天啊呀来，黄昏